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东京世运会咧就喺呢个争议之中落幕啦。香港咧今次嘅成绩非常之好啦，一项金牌，两项银牌，就三项铜牌，一二三。 嗯， 咁咧喺东京咧先赢得到。以往咧自呢一个李丽珊咧之后咧廿几年都赢到。咁我哋由玄学方面嚟睇，即系香港同日本系咪真系有啲特别嘅缘分咧吓？ 咁又唔好纯粹迷信啦，咁应该系运动员本身努力同埋真系抌咗好多资源落去，呢个系事实嘅。依样咧，你知培养个运动员要花好多时间嘛，一将功成万骨枯。你见到好多优秀嘅运动员喺呢度攞到金牌啫，但系好多籍籍无名嘅，背后喺选拔啊，或者系训练过程里边，你都唔知道。 咁啊，当然咧，本来咧即系世运会咧系嗰个初衷咧，就系令到全世界各国开开心心。 嗯， 不论咧佢系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吓、北美咧，系将你哋有一个机会，将你哋本国嘅体育精英咧。在一个国际的场合那里呢是公平竞技。 嗯。 本来呢是一件好事。 是。 亦应该是一件好事。咁但是呢如果一个件咁嘅盛事是因为某啲国家佢有自己嘅政治目的。 嗯。 啊又或者某啲国家举办嘅时候啊是用一个呢不惜公本嘅成本是借住奥运呢个壳是将自己的政治目的上市，是不是？ 嗯。 那呢就或者呢是一个国家去举办这个世运会的时候就被另一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的行为就而作出全球的谴责和杯葛。那这些呢都是自从莫斯科世运会呢是被美国杯葛，然后呢就轮到苏联去杯葛。啊！呢个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咧，就无可否认咧，世运会咧系蒙上咗好嘅政治阴影。 嗯， 大国之间嘅政治，同埋咧一啲咧国家嘅过激嘅民族主义。嗱，我哋今日咧就系讲呢两个问题，就系世运会之政治化。嗱，今年咧就香港人好多咧。感同身受，尤其咧，当你系睇到香港队啊、台湾队啊吓去比赛嘅时候，系受到嘅一啲咧，一啲咧嘅政治情绪啊嘅攻击，同埋一啲咧负面嘅反应，呢啲系完全咧系违背啊呢个世运会嘅初衷，同埋中国队咧啊嘅运动员咧带住毛泽东嘅象征，系遭到国际奥委咧系警告。咁而中方就道歉，就咧将佢哋嘅武装咧就系摘除咗落， 系承诺唔会再出现呢个咁嘅场面， 保证咧就唔会再出现咁嘅场面。咁亦都喺大陆嘅一啲无粉啊极左嘅网民里边咧就引起愤慨， 同埋喺最 毛泽东点解系咪喺世界上唔见得人？呢个答案咧，呢、這个问题嘅答案其实咧喺今日文明世界系不值得争论啊。 嗯。 大家心里面都知 道，因为奥运会是有规矩讲明在颁奖台上 不能够去宣示任何政治， 任何政治的符号， 无论你这个政治是西方民主啊、自由啊，又或者东方某些国家啊，他那些所谓的他们自己感情投射才有反应的所谓伟大领袖啊，这些绝不能够，是不是？这些是人家世运会的嗰、那个规矩，但系咧，你明知有规矩咧，系都去违反， 系 系嘛？咁咧，如果你话喂，世运会应该执行规矩，咁你无可避免咧，系会遭到某啲啊为数唔知几多个网民咧，就话你系叛国啊、汉奸啊、反毛啊、反呢反路，咁咧 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件小事。 嗯， 在一个网络的世代呢，就会分泌和释放出大量的仇恨和不安。这些仇恨和不安呢，就是和那个世运会的运动举行的过程那种气氛宗旨是绝不呢配合的。 嗯， 而且是冲突的。 嗯， 咁所以呢，今年呢，呢一场东京嘅世运会呢，亦都係喺一个全球化网络啊，嗰、那个社交媒体同埋嗰个资讯同埋情绪高度啊，係挥发性之下嘅一届。 同埋网络上面而家实在即係太蓬勃啦，嗰啲资讯或者係评论，所以特别呢又会惹起好多嘅呢啲争议，譬如话日本赢咗中国运商乒乓球之后， 乒乓双打 咁啊，遭受日本嗰队就遭受到好多围攻啦，又话佢嗰个眼镜咧系唔知咩可以播慢镜眼镜啊，呢啲污蔑嘅行为啊，咁样 呢啲咧亦都系被日本啊国内嘅民意所不屑啊， 嗯， 人哋都费事答你，因为人哋觉得咧吓答你啊， 嗯， 系嘛去回应你啊。 嗯， 都有失身份啊， 嗯， 所以呢啲咧就系、是、出现一啲网络上边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 嗯， 系嘛，而且系某一啲咧喺个资讯言论同埋咧个知识啊，系缺乏自由流通同埋高度蒙呢、這个屏蔽之下，先至会一啲咧一面倒啊嘅莫名其妙荒诞嘅言论， 嗯， 嗱呢啲咧就系、是、对于。某啲嘅民族成日投诉，话喺世界上咧俾人围堵，或者咧不受欢迎，遭到歧视啊，就完全咧系有一个非常合理，亦都好有逻辑嘅因果关系啦。 嗯， 啱唔啱？譬如话你如果做个民意调查，喺世运前、世运后，日本民意对中国人嘅印象。或者那個咁好感係高咗定係低咗咧？咁啊，不妨再做一個啦。咁、嗯、如果係惡劣咗、低咗，咁啊，到底係咪應該怪日本人咧？ 嗯， 啱唔啱？定係你永遠都攞南京大屠殺啊、戰爭啊呢啲嘢出嚟啊，係嚟到掩蓋咧？所以咧，嗱呢啲咧就係唔舉辦又自可，一舉辦咧就會釋出一啲咧。恶性民族主义的仇恨，民族主义有两种，好似胆固醇，有良性有恶性。本来呢即是你话系咪完全避免政治化又唔系嘅。有啲呢你话点会难避啊，譬如话呢个叫做大阪直美，今届呢系代表日本啊打网球出选的这个呢日本和海地的混血儿。 嗯。 一讲到奥世运呢，讲到某些的敏感的运动员的代表权呢，那些西方新闻所谓的不可以提种族啊，不可以提性别啊，一提就等于是歧视啊，这些这样的垃圾规矩呢，他们自己呢都不遵守的。就一定要报啊，呢、这个叫大阪直美咧，佢个父亲系海地，佢个妈咪咧就系日本，吓、啊、咁，但系佢三岁咧就随住佢个父亲咧同父母咧去咗美国入籍美国，所以咧佢有三个身份，就系、是、海地，第二就系、是、美国，第三系日本。咁由大阪直美咧就自己决定 就去归化翻日本， 就去代表日本出选。这个出赛，咁佢有一个问题话，点解一个黑人，一个有黑人血统嘅选手，一定要代表美国咧？ 嗯， 系嘛？点解唔可以代表日本咧？嗱，这个问题啊，即系不能够避免咧，传媒去问。传媒咧，西方传媒系唔应该问。按照而家西方这个种族平等同埋政治正确，乜嘢都要讲 color blind， 你唔可以提佢个族裔。唔可以提佢嘅 origin， 係咪好似嗰个加拿大嗰个叫麦克尼尔。呢、这、一个明明喺江西九江英弃婴俾呢个加拿大嘅夫妇收养嘅呢一个加拿大嘅华裔运动员呢，加拿大嘅传媒呢、都一概尽量去避免提佢係一个来自中国嘅弃婴，佢个父母亦唔讲。 咁呢个到底系嗱呢啲就系牵涉到啊呢、這个政治正确嗰、那个政治同埋一个事科学事实嘅问题。 嗯， 啊，所以点会避得到政治啫？必然有政治嘅。 我唔知啦，呢个由来已久啦，特别系来自中国好多运动员，因为佢哋中国人多嘛，啲优秀嘅选手又多，佢哋好多时候都唔能够入选到国家队，好多就去咗外国打波，无论系排球啦、羽毛球啊、乒乓球都有啦。咁啊，呢啲叫做咩啊？外籍兵团啊，定系输出嘅养狼自重啊？有啲人真係会咁讲㗎，就话即係养大咗呢啲就反而呢自己打返自己人。咁喺个过程里面呢都有好多玻璃心呢，就会觉得俾呢啲即係其实佢本身係中国人，但归化咗譬如南韩啊、德国啊、甚至美国国籍呢，就攞嚟对抗返中国嘅队嘅时候呢，就心里不是美意。咁但係即係成日都话喺运动场上面优胜劣败，国籍是咪或者佢个族裔系唔应该放咗喺个乒乓多波台或者个球场里面作为一种情绪嘅宣泄。 咁所以你要避免呢啲无聊同埋低级嘅种族主义同埋民族主义仇恨呢，西方嘅传媒系应该有一个自律，唔好去报道呢个叫做大阪直美嘅出身背景。系咪同埋呢 YouTube 啊、Twitter 啊呢啲呢啊同埋 Facebook 呢，遇到呢啲都应该呢係好似对待 Donald Trump 喺呢个美国大选时候嘅言论咁呢，係一定要封杀。係咪，但佢又冇喎。冇呢，咁你就喺一个网络度呢就变咗失控啦。所以种族问题啊、民族主义啊、一啲呢咩劲粉红玻璃心呢啲非常之无聊嘅，比如话呢、這个叫台湾啊，呢、這个叫小系咪小 S？ 小 S 喺中国大陆嗰度搵食嘅呢个艺人呢，因为佢讲一句台湾嘅运动员系国手啊，系咪就一个国字呢，就令到呢成个大陆掀起呢一个对小 S 嘅个人攻击同埋辱骂。就话佢台独，又即刻呢又展开杯葛。当然呢小 S 系可以唔需要驚嘅，因为如果佢冇失忆呢，佢都会知道喺半年前呢就系呢班咁嘅人呢是话要杯葛 Adidas 呢个运动鞋。就系话佢呢是加入咗呢个反对新疆棉嘅瑞士嘅呢一个人权嘅组织。是吧，但是佢哋而家都唔记得晒，因为而家中国女排今次着出嚟嘅就全部系 Adidas。 因为中国人要杯葛同埋要即系、就是、要攻击嘅对象太多。 因为全世界都系仇家嚟。 唔得闲啊。 啱啱啊。 你一个台湾嘅艺人边度排到队啫？系咪先？ 闹完台湾又闹香港啊！香港嗰度 几多条个 list 几长？ 伍家朗啊，着件黑衫啊，喂，我都见到琴日林大辉啊，全身黑色运动衣，好攞景咁就陪住阿特首林郑月娥啊，仲有几个咧喺度一齐啊，系睇最后嗰场比赛。林大辉唔止系白色嘅 T 恤运动衣，全唔止系黑色，全身黑。咁就根据亲中一啲嗰边啲议员话，黑色系会令人啊系引起联想。 唔止啊，叫佢哋咧去睇下啲垃圾站啊，全部垃圾袋都系黑色嘅，全部都系咧港独垃圾袋嚟噶。你走去碾烂晒佢啊， 系 嘛，都傻嘅啲人。 喂，对于呢种低智啊，同埋缺乏啊。即系啲三岁细路嘅认知能力啊，呢种咁嘅充满仇恨偏见嘅情绪咧，系广泛爆发咧，系好多喺中年人啊，同埋香港好多人啊，呢啲咧有头有面嗰啲从政嗰啲人，嗱，所以香港都不能够避免，你话咪？结果就影响到伍家朗啊嗰个心情啊，必然啦、啊。然后翻到嚟啦，你睇下呢个世界好现实噶啦，啱唔啱啊？中国队有个体操啊，系咪得14岁啊，18岁系嘛？ 咩事唔记得咗， 唔记得叫咩名？ 系啊， 又话喺屋企啊，家乡系穷到连个阿妈病。 唔系佢想赢，系想有钱俾阿妈医病啊！ 好心你嗰啲张艺谋，唔好再用呢啲题材再拍一套《肥哩肥》嚟喊到咧咩嗰啲咁嘅咩山楂树啊咩， 一个都不能少啊！ 唔好再嚟 我的父亲母亲啊， 够啦，系嘛？ 系嘛？即系如果有人有个电影界朋友阿文俊啊，啊听到啊，唔该你真系代我向阿张艺谋、冯小刚通知，唔好再将呢个靓妹叫咩？ 唔记得咩蝉啊？ 阿蝉啊， 阿蝉啊， 唔好将呢个阿蝉嘅感人肺腑嘅故事再拍戏啦，好唔好啊？得唔得啊？系嘛，啱嘛？因为话嗰个阿蝉个阿妈话：，哇，我个女赢咗啦，多咗好多亲戚啊，多得我招呼唔够啊。当我远佢嘅时候，啲亲戚又话我摆架子，呢啲咪中国人嘅文化咯。你话系嘛？ 嗯。 所以你喜事咧，无端端咧都可以变咗怒事啊。 嗯。 系嘛？所以边有正能量嘅？啱唔啱啊？系嘛？所以你睇下全世界啊，尤其喺远东呢度啊。你睇呢届嘅世运会咧，呢种事咧系爆发得特别多。好啦，广告翻嚟做。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嗰位咧叫全红婵咧，系中国跳水嘅女子金牌啊！唔系体操，唔系咩？因为我就成日都谂起咧，嗰阵时嗰个叫戈曼尼斯，系来自共产国家罗马尼亚 嗰个体操选手啫。今次呢个中国十四岁咧，就系全红婵就破世界纪录高分，就攞咗女子跳水十公尺跳台项目金牌 啊！嗯。咁对于佢个人嚟讲，当然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息啦，系咪？啱唔啱？咁我希望佢咧，即系翻到去之后啊，即系得个十四岁咁弱小嘅心灵，同埋啲父母咧，系可以承受得到啊一个咁庞大嘅市场情绪高低端啊嗰种起伏。 喂，佢嘅故事啊 嘅业力同 就好赞人热泪噶。 得啦，我哋听过。 你想唔想听？ 戏拍过好多啦，呢啲 系嘛？ 呢啲你到底系赞人热泪？你觉得赞人热泪？我觉得 七岁就要送咗去训练，跟住又冇得翻屋企，又冇去过动物园，又冇去过玩，日日喺度跳。咁啊，而家赢咗啦，咁净系话阿妈生病了。咁又唔知道嗰个字典读，又唔知道咩病，佢淨係好想赚钱返去帮佢医病。 即係呢啲好典型嘅张艺谋电影最后。 咪真事嚟嘅，一真人真事嚟嘅呢啲逃生。 唔我知呀。 好感人 的。我冇话係小说。 係囉。你諗下一个十四岁嘅女仔赢咗奥运金牌，佢第一句就係话 搵 钱俾阿妈医病。 最尾呢就一定垫底呢一啲呢非常之动人嘅音乐。然后呢嗰场演讲呢亦都系呢一路讲一路啲眼泪咁流落嚟。咁然后呢下面全部啲大妈或者咩观众呢喊到 Felipe 呢。啱唔啱？ 我问个问题啫，即系如果佢赢唔到金牌，咁佢就阿妈就冇钱医病㗎喇。 係呀，冇 係咪 逻辑上。 个逻辑系咪咁啊？ 而家唔使，佢话啊啲医院话诶俾咩钱啊，唔好讲话好开心。 哦唔好讲钱。 呢个到底喺你个赞人热泪嘅底下，可唔可以去思考一下 ？What's wrong？ 系有啲乜嘢唔妥？咪定系话如果有人话，哎，我睇完我觉得冇感觉，因为我觉得好荒谬，好似系问你头先嘅问题，咁嗰个就系非常之凉薄同 cynical 咧。即如果是这样。 那即是你不爱国的了被人说。 是不是只是准一种反应啊， 嗯。 啱不啱？ 我不知道 要。即是你有没有看过史匹堡那套大白鲨， 嗯。 当大白鲨在个海滩在个水里面接二连三 咬死人呢，跟着呢那个海滩的酒店旅游部经理即刻开紧急会议。 嗯。 就呢在这里讨论怎样去对付，是吧？ 嗯。 七嘴八舌，在场啲人义愤填膺。咁突然间有一个人咧，着住件蓝色嘅牛仔衫，就用只手喺个黑板嗰度啊，乜都唔出声，就系咧大力咁样去搲去找，结果咧发出非常刺耳嘅声音。 嗯， 原来嗰个全场咧喺度系唔出声。 嗯， 但系而家终于佢有嘢讲。 嗯， 而佢一开口讲嘅嘢咧。是跟成间屋里面呢那些情绪同埋那些即是那个一面倒的意见是不同的。 嗯。 我小时候1975年看大白鲨 呢、這个叫罗拔萧呢个演员，结果收尾佢喺戏里边啊，佢就系提出我不如我用我嘅经验系嚟到同你猎捕，系咪？你哋咁样怕系冇用嘅，你咁样为个死者哀悼系冇用嘅。而家最重要嘅系用一种有效嘅方式去猎杀呢只大麻沙。当佢一讲嘅时候咧，全场咧系静晒。 嗱，即系个原理咧，我就讲下边，即系有啲人去到一啲水族馆或者海洋公园，睇到条杀人鲸喺度表演，啊，揈来揈去，弹起弹高，拍晒手掌。但系容唔容许有一个人，佢目无表情，佢望住条杀人鲸，觉得佢好可怜，因为呢条杀人鲸应该喺大海里边， 冇错， 佢唔应该咧喺呢个咁嘅池里边咧表演俾我看。 呢、這个你如果咁表达系你嘅言论自由， 我有冇咁嘅能，即系有冇咁嘅？ 而且亦都系一个咧截人啊！ 我唔敢讲 截人啊， 即系举例啫， 理性啊， 系啊， 系咪呢个就系理性同感性？ 即系我可以唔拍手掌，我可以流眼泪啊！ 唔系，你可以唔流眼，你可以冷笑， 啊、 对住个杀人鲸， 嗯， 系嘛， 嗯， 系嘛，即系而家最近有某个国家人。野生动物园啊，咪喺一个动物园里面有啲人睇到咧打交啊， 系 发生殴斗啊，殴斗咧，哇，嗰、那个场面非常凌乱，然后啲笼里边嗰啲动物咧，竟然睇咗受感染啊，佢哋喺里面学嗰啲出边个呢班大妈大叔喺度打，咁我睇完之后，我话笼里边只只动物都系高智商嘅，应该由美国欧盟派领事去将呢啲聪明嘅动物认领啊，翻翻去美国、英国、日本啊，去养嘅啫，系嘛？嗱，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 嗯， 嗰边出边打交嗰啲我 no comment， 但系我觉得笼里边嗰不嗰堆动物非常之优秀。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关于日本呢个大阪直美咧，都遭到日本一啲网民啊，非常之直率嘅辱骂， 特别系佢输咗第三轮输咗俾捷克嘅选手之后咧，啲日本人一来就震惊啦，觉得佢点会咁快输啊？第二咧就开始针对翻佢个身份啦，或者系佢日本人呢个国籍。咁因为你都知道啦，日本唔系一个咁包容嘅国家，对于一啲混血儿啊或者系外国嘅族裔， 呢个佢系攞咗牌嘅。 啊， 我觉得咧，日本咧系应该咧系坚持佢呢一个血裔嘅单一性，去拒绝啊呢个叫全球化，因为咧，其你将嗰啲所谓 multiculturalism 呢样嘢咧，你留翻俾西方自己去玩。如果你连日本都变到 multicultural 咧，咁日本就亡国噶啦，呢啲啊，系嘛？喂，佢系攞正牌嘅，当然唔等于话佢咁样咧就会应该衍生出一种咧系排外嘅仇恨。佢对外国人咧系 keep at arm's length， 英文嚟讲咧，这个系应该嘅。是不是先？因为咧，你睇下佢而家，你成个日本里边嗰国内嗰啲民间嗰种工匠啊，人哋咧五代人、三代人去做好一件事，譬如话去到京都，你想咧买一啲日本嘅绘画嘅嗰啲纸啊，你会发现日本嗰啲米纸啊，系五代人啊，喺一间好细嘅铺头，非常之用认真咁去做好。佢唔要发达，佢唔要咧滥出，系嘛？佢唔会咧胡乱生产，佢咧要对得住个 quality。如果日本去加入啊呢个全球化咧，咁呢一间出产米纸同埋毛笔吓嘅五代嘅工匠艺术咧就会消失。就会咧 delegate 去深圳咧，系去做平啊嘛。但嗰间你去买米纸咧。买佢日本嗰啲宣纸即系日本式嗰啲宣纸系贵嘅，系嘛？但系人哋咧系对得住嗰个技艺，呢、這个咧系非排外不可，非要咧系抗拒全球化。 但唔系啊，陶生，因为日本人咧，佢唔只系排外，佢哋对 佢做任何嘢都系， 佢对于自己国内，我讲紧国内嘅日本人咧，佢哋都有好好严格嘅定义。我意思系，究竟你？ 即使一口流利的日文，但你外观你不是日本人，那他当不当你是呢？而调转你的族裔，譬如大阪直美，你是 有一半人， 你是出生在日本，你已经归化了，但是你讲日文又讲得不是挺好，那你又是不是日本人呢？ 他日文讲得好 不好？ 不好，那就不怪得了， 日文不是挺好，以日本人的标准 是 那变了呢，即日本人对于日本人的定义呢是好都几严格的， 他有他的要求，不怪得啦，是吧？ 即你讲得好定不好，或者是你的腔调，譬如再讲关东关西口音啊，又或者你是 所以 来自北海道定、 这个、 是冲绳啊，咁呢啲呢你都会俾佢哋带某种嘅睇法，我唔好话歧视啊。 台湾捉围棋嗰、那个係咪叫吴清扬， 係 咪 係啊。 喂，日本人呢係五体投地、邀请佢加入日本籍。因为呢佢用围棋呢係捉到日本人心服口服，同埋佢一口流利嘅日本话。啱啱啱。 呢啲即係人中之龙啦，万中无一啦。 喂，日本人係咁样嘅，你话佢势利又好，佢唔係势利，佢真係崇优到极致。係咪，所以我唔觉得呢个大阪直美呢，即係当然佢咁嘅得到咁嘅辱骂係唔应该嘅。 不过如果你喺日本，即係我又唔係即係住过日本好耐，但我睇书或者听讲，其实你要接受呢种咁嘅眼光或者睇法，尤其你唔系喺度， 唔好大惊 土生土长。就算你系，譬如话你我睇嗰本书，讲住喺京都嘅人， 系 佢话你住喺南山嗰边， 系 都唔算系京都人， 冇错。 你要住喺嗰咩一条、两条、三条嗰度，嗰度先至系京都人。 嗰条河边啊， 系啊， 系啊，冇错。 咁如果你过啲咧，即系好似你住咗喺元朗天水围，即系南山嗰边咧， 南山嗰边， 你以为叫做京都，佢哋唔当系京都。 唔系中国人觉得京都个胆就系南山，因为周恩来喺嗰度留学过啊嘛，喺嗰度写过。 但系日本嘅京都人咧，佢唔当嗰度系京都。 而家好多马云啊，嗰啲咧好多嗰啲亿万富豪喺南山买咗好多物业噶，嗰啲旧嘅日本庭院啊嗰啲嘅。 但系啲日本人揞住嘴笑嘅， 唔笑，揞住嘴秒啊，笑啊，佢笑唔出啊，因为你买二世股，佢就揞住嘴笑。香港人同大陆资金买二世股咧，咁啊揸。巴士啊，同你揸去札幌去二世古嗰个司机啊，都喺度冷笑。但你买起南山，佢唔系冷笑嘅，个心妈妈声。咁当然俾个一个木口木面嘅表情你啦，系嘛？系嘛？ 即系举例就系话啦，日本人佢哋自己之间都有好多嘅睇法，或者 所以呢个要了解日本文化，包括睇佢嗰啲作家井上靖啊。这个芥川龙之介啊，是吧，即是这些呢他们即是一百几年来 啊他们对美和对完美那种追求 啊还有他们是有成绩的嘛，是吧， 是这些又是即是优等的民族里面再优等的人啦、啊。 所以最近我看一套日本片低成本叫做想象与偶然，在这个百老汇电影中心。讲三段城市里面好平淡的惊喜的故事，全部是对白。我看完之后呢，我先说这种电影还在柏林拿银熊奖，这种电影只有能够日本人才有这个执照去拍这种戏。我不讲多了，是吧，好看还是不好看你自己去看。哇！呢套戏咧，我睇到一半咧，哇！可以香港揾阿许鞍华或者边啲文青嘅导演，将佢由东京照样照板煮碗搬嚟呢个香港， 唔得噶。 然后咧就用三个古仔照样照抄翻嗰啲对白，一定俾人骂到七彩。 系啊， 香港人自己都闹你，系嘛？即自己人咯。但系佢用日本人去演，同埋用日语对白，同埋嗰度发生喺日本东京。哇！你忽然间咧觉得简直啊，吓、这个神仙境界喎，喂，唔好讲神仙境界啦，吓、系一个文艺到咧，系里边好有哲理啊。 喂，最简单吓， 同埋好有味道啊。 你试下， 好有感人。 将李仪诗嘅奏鸣曲， 冇错， 摆咗去红磡拍啊。 系啊， 你试下。 诶，把红磡呢个 大酒店啊， 殡仪馆啊， 系啊，唔紧要，你照拍啊，攞埋个版权。你 攞埋个大提琴对住啊， 嗰個維港尼拉舒伯特 照拍鏡頭一樣， 你話嗰只小係咪拉嗰只小夜曲嘅？ 嗰大我唔知啊，嗰只 啊大提琴嗰只 啊本木雅宏，你冇嘅揾 一拉啊 啊！ 俾人笑到飛起啦，啱唔啱啊？ 冇辦法嘅喎，係 嘛？誒，人哋日本仔拍咧，哇！你個個睇到目中垂淚，哇！好正啊，好浪漫啊，好感人，梗係咧，因為佢係日本人。OK， 嗯， 嗱呢個就係、是。系嘛？佢系攞咗牌， 攞正牌啦， 攞正牌。 嗯， 系嘛，系嘛。所以，喂，你喺小林正树啊吓，嗰度切腹啊，或者咩啊，你就同阿张切嗰啲比啊，张切就系学人啦、啊，咪两个层次嚟噶嘛，系嘛。 嗯。 但系如果你张切个个镜头学足啊，小林正树去拍啊，阿邵逸夫啊都拍到一半烧你片啦、啊。用上海话闹你啦，都唔好乱嚟啊！嗰啲嘢先，嗰种电影乜影佢噶？唔好乱嚟啊！呢啲戏冇人睇嘅。啊，第一首傻佬兵，我拍得咩壳噶？邵老板，我拍得好好噶。啊，三个行都嗰啲嘢先，啊，嗰种三蚊啊！啊，但系、哎、 你翻译下先好喂。 啊，邵老板，呢、这个蔡澜话，诶、哎，今晚九点钟有套《小林正树》。啊！呢、这个叫做切腹，或者另外一套叫斩虎屠龙剑。咁啊，邵逸夫同埋方小姐去睇，个个镜头就系拍到张彻所模仿嘅咁样样，系咪？两个武士对视， 嗯， 然后咧啊，之风声啊，长镜头啊，呢、这个叫做中代达次望丹波哲郎，丹波哲郎望翻中代达次，对手收起个三袖里边。啲风系冇人嗌闷喎，邵老板睇完就哇，啲个 piece 学啊，学啊，学啊， 你试下咁拍啊， 你试下嘛，你话你挪威啊，咁你抄啊， 你试下 啊，啊呢、這个系咪呢个里边系咪即系种族主义啊？你话 我唔， 你话系咪种族主义？你话系嘛？呢、這个世界好现实噶，有啲事佢做得，你做唔做得噶？啱唔啱啊？ 嗯， 因为佢系日本啊，对唔住，系嘛？如果有日真系要将个缘由啊，由头到尾讲出嚟，三日三夜都讲唔晒。 哦，咁梗系啦，即系依人成日都将明治维新同洋务运动比较，都错晒啦。 好多都错嘅， 系啊。 点解会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呢、這个真系啊，呢、這个里边牵涉到好多好多嘢， 嗯， 所以今次睇呢个世运咧，都系有好多嘢咧，唔需要太过情绪太过激动，啱唔啱啊？ 嗯， 系咪？系香港系好叻，系一金一两银咧三铜，我哋大家都开心，年轻人做得非常之好啊。 嗯， 呢、這个咧亦都审慎咧去谂下，喂，点解香港系呢一届啊？嗰、那个。表現係突飛猛進咧，係咪同請咗楊教練有關咧？係咪呢個叫做何思培去美國啊，受訓有關咧？啱唔啱啊？ 嗯， 啊，咁啊喺呢方面可唔可以探討咧？可唔可以講出嚟咧？同埋可唔可以光明正大又人類 有講㗎？譬如乒乓球隊咧，咪話多得中國。隊或者中國的教練咧，去幫佢哋集訓同埋去培，即係培練，即係咁樣啊。 咁即係等於喂，點解 有講噶？多謝 歷屆嘅世運會， 嗯， 游水黑人係攞唔到獎牌啊。 嗯，啊，依樣嘢又真係冇留意到喎。 你冇留意嘛？你咁計， 你調轉問， 冇人敢問 嘅。點解問嗰啲長？ 你話喺美國啊？如果喺呢個 Berkeley 大學啊，有個大學生敢問啊？點解長跑？非洲裔唔好讲黑人啊，运动员咁叻、 嗯， 但系游水系唔得， 嗯， 可唔可以研究？哇，成间大学反转啊！我话俾你听， 出事 啊，即刻开除。 系 呢啲就系佢美国左交嗰种愚昧同盲点， 嗯， 系咪？点解唔可以研究？ 嗯， 其实可以改良嘅，就算系基因系可以改良嘅。 你大有人问嗰个问题， 你而家大豆水稻都可以改基因、啊。 有人问嗰个问题，佢话中国嘅运动员点解个人嗰啲项目咧咁标青？ 咁啊，即系点解中国嘅足球永远都系得个瓜字咯？ 系啊，点解一啲集体嘅，譬如足球、篮球 死梗咯， 就攞唔到？ 女排得，男排点解唔得咧？ 女排咁解都唔得， 唔系我当佢以前 当佢以前得啦，系啊？点解？ 系啊，嗱呢啲不准研究啊，不准谈论啊。 嗯， 喂，中国足球点解唔得？ 梗系唔得，鲁迅话咗俾你听啦，一盘散沙嘛，每个中国人咧就算计蛊惑系一条龙啊嘛，加埋三个就一条虫啊嘛，讲晒啦，呢个系你个民族基因啊嘛，你咪使钱咯，唔紧要，你去巴西啊、德国啊，再掟多十倍翻嚟 train 咧， 咪仲有其他球类运动啊，总之一代人打 ，train 到佢下一代，如果有一个山西女人嫁咗俾巴西男人，一沟咧。沟咗两代，嗰、那个翻嚟就得，知唔知啊？喂，呢个系咪人类学？我唔敢讲种族主义 啊， 系咪 啊？ 可唔可以讨论？ 你可以讨论嘅，我谂喺香港都仲可以讨论嘅呢啲。 唔系香港有个评机会，同埋有班左交及住， 佢哋唔识听 嘅。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因为非洲历代咧，你睇佢嗰个虽然系一个好大嘅州，佢个海岸线啊系直嘅，系直嘅。佢唔同咧地中海嘅海岸线咧弯弯曲曲。一个海的海岸线如果多弯曲呢就多港湾。多港湾呢啲水由浅至深呢就利于嗰度嘅人。譬如话荷马史诗奥德赛嗰时嘅罗马人呢即係欧洲南欧嘅人呢去游水。非洲就唔得。ok? 嗯。 非洲呢虽然有条尼罗河啊但係呢缺乏支流。非洲呢里面有沼泽但唔游得水因为多鳄鱼。嗰、那个系嗰个气候决定， 嗯， 咁你话喂跑咧就得啦，即系好多羚羊啊，啊呢啲咧系俾嗰啲猛兽追逐嘅时候咧系走得快， 嗯， 知唔知？呢个咧纯粹系一个科学同埋咧连结到气候、地理、社会、经济啊嘅一个研究， 嗯， 系嘛？ 咁啊，有冇科学根据噶？呢啲即系呢啲只系 凭唔可以讲系科学根据，有数字统计，有统计，系咪？即系话点解啊？喺呢个战国时代，齐国系最系仅次于秦国系最强，同埋最有机会啊，系成为一个统一嘅一个良性嘅帝国咧？结果齐国输， 嗯， 就系因为山东、江苏嗰度嘅地形。江苏是全国咁多省里面是平原面积最多， 嗯， 还有湖泊河流是交界， 嗯， 交错， 嗯， 尤其是这个太湖，是不是？ 是很多太湖边很多河道， 有个悬崖写着包印吴越，啊，这个太湖呢就是长江是流出海的时候，是不是？它的地势不高不低啱啱好，而且两千几年春秋时代嗰啲农夫已经识得喺嗰度，当嗰个水有所上涨嘅时候咧，就喺田啊，田与田中间咧系开啲渠道， 嗯， 所以咧系一片咧，即系你个太湖前松岩啊，划过太湖啊，嗰啲风景你睇到系一块块割开嘅， 嗯， 系咪嗱？呢个咪就系养到嗰度嗰啲人啊，系。是一个米仓养到那些人是富裕那里的商业呢是很发达。商业发达就衣食足就知荣辱。所以那里就变了音乐啊文学啊诗词啊啊样样都好了。甘肃那里就没有你份了对不住。 嗯 是不 是但苦寒之地嘛或者是地势比较贫瘠。所以更加要你去向外拓展。 所以人类学、地理学和历史学你不将这些禁区一打开呢 嗯 啊这个世界呢 你再举办多100届奥运呢都永远有负能量仇恨偏见。 嗯 是不是 嗯 是吧然后呢就唯有禁这样不讲得那样不讲得。这个呢佢个族裔你唔讲得嗰、那个性别唔讲得喂嗰、那个点解系男人定系女人点解一个肌肉阿洛史华辛力加咁样舒华辛力加会join咗女人因为佢系 transgender。咁transgender 到底如果可以join入女人点解 transgender 唔可以入女厕 嗯。 咁你又要开个第三性嘅厕所。点解你而家奥运啊喺10年前你唔开第三组别 或者你为呢个 transgender 专门搞个奥运得唔得？你残奥又得，话仲有点解叫残奥？残咩啊？ 嗯， 系嘛？呢个系咪政治不正确啊？我哋十年前我哋讲光明顶讲咗啦，最难听呢个名字叫残奥啊嘛，系咪啊？ 嗯， 系嘛？你有个评基会喺处，又有一班中大社会科学啊呢啲咁嘅自由知识分子，点解冇人就残奥？呢、這个中文名 又要译嗰啲咩？体能上受到挑战咁啊？ 唔知道，总之就残奥就难听。OK， 嗯， 啱唔啱啊？咁啊，你话你即系你话呢啲系咪充满啊？唔好讲话陷阱啦，即系令人唔系好开心嘅嘢啦。 系特别你讲到嗰啲即系变咗性而净系计荷尔蒙个程度而决定佢嘅性别。 咁你话禁止食禁药啊嘛？荷尔蒙算唔算系禁药啊？ 嗯， 啱唔啱啊？喂，呢度系点计啊？ 奥委会好似话已经系会重新审视呢个标准， 迟唔迟啲啊？ 嗯。 点解你十年前咧五年前唔开始审视啊？ 咪因为大家知道咗呢个游戏规则之后咧，更加推好多。 点解啊？ 啊，变咗性嘅运动员去参加啊嘛。 奥斯卡攞咗套叫做《丹麦女郎》都攞咗奖，你嗰阵时奥委会点解唔嗰阵时及早啊去正视呢个问题啊？系咪呢班嘢咪又食湿米嘅咯？啱唔啱啊？啊，中意坐落去啊，领份人工，呢度去嗰度去，冇嘢咪即系同谭德赛嗰啲差唔多。 唔系佢愿意出发点，我觉得就系好。佢觉得咧呢种系一种包容啦、啊，或者 包容， 唔会令到嗰啲变性或者 包容得嚟。 但系 啲呢个公平 啲人咧就我叫 take advantage 嘛，即系攞着数或者舐到尽，唔系俾一啲真正正正常常佢转咗性别咁样去参加嘛。 系 真系 啊！今年唔知有个项目咧，好似细路仔咁。爬住一嚿嚿嘢爬，即系擒七打八嗰只叫做 有 嗰啲 咩 嘢？咁啊打麻雀，点解你唔可以列为呢个奥运项？ 有人讲过噶， 捉伊恩啊，仲有啊卜哩哩捉伊恩嗰啲都可以当系啊，系嘛？即系呢啲系 下一届霹雳舞都系啦。 呢个系奥运嘅小儿化， 2024巴黎啊， 呢个系一个话题嚟嘅，系一个学术话题。 即系我都会质疑啊，但系 infantilization of Olympics。 咁如果霹雳舞系得，咁就芭蕾舞得唔得？ 波池啊，不如整个 点啊？ 哇，充满童真啊！你咪整个波池啊，跳落去流波玩波。 咁啊 ，tango 啊，芭蕾舞。 喂，你弹床都得咯，点解波池唔得？系啊 ，tango 啊，嗰啲 全部都得噶。 tango 当然应该啦， 系 嘛？喂，健身 唔系，我真系觉得你霹雳舞你都系嘅时候， 霹雳舞系嘛，所以呢啲咁嘅项目咧，应该全部剁，跟翻以前三千年前希腊有嘅系咁多， 系净系标下枪、 标枪、铁饼， 即系净系田径嗰啲系嘛？ 系啦，冇错，或者多埋游泳，啱唔啱啊？ 好 啊，系咪先？ 唔系咁都 搞笑啊！ 砌积木啊，迟啲 广东广西做电台都可以变学呢个奥运啊！喂，我哋又嘥好多体能噶，喉咙嗌嘅大佬。 系啊， 讲完一浸出好多汗噶，大汗揼细汗啊！除咗声带消耗能量啊，吓、啊，仲要惊俾人投诉啊！吓、啊，出去冇咁两步。 咁你攞紧金牌啊？你吹水， 大吉利是。好啦，听晚11点。